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3。 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人类无双的时间和大家见面啦，是北条章，我是 森美啊， 好啦，咁啊，循例又是上个星期啊收视先啦，日剧嗰、那个吓，咁 即系其实咧，点讲咧？即係日劇收視，我哋睇咗即係睇咗咁耐啦。其實好老實講啦，即係一開頭咧就多數都收得好好嘅。 係啊， 咁啊，跟住第二三四咧就咁跌噶啦。咁佢中間咧又會升翻上嚟。 係啊，通常 咁啊，去到尾就一係升一係跌。即係同阿貴神一樣，即係一係入一係唔入。 係啊， 咁、 做得好嘅就會升，做得唔好嘅就會跌咯。 好圓呢句説話， 因為多人睇嘅就會升，少人睇嘅就會跌。 是啦是啦，因为同收视好唔好，同你做套剧好唔好睇，冇乜关系，冇乜必然嘅关系嘅，呢个系啊，想同大家讲。好啦，咁啊，讲下收视先啦。星期一啊，凝视的微笑就冇升冇跌，就都系8.1。咁啊，海上诊疗所就升翻咯，12.1咯吓，可能唔知系好睇翻啦，定系点？但系龙本美积冇留啊，系咪先？星期二。咁啊，因為今晚即係啱先，我哋節目做，應該佢嗰邊就做完啦。 啱啱做完啦。 啱做完啦，應該12.7，即係上個禮拜啦嚇。陰陽屋又跌8.4。咁啊，星期三咯，星期三上棒由15.1就升翻18.6啦。但係18.6呢集咧，我睇翻就其實就有啲古怪怪嘅。 係點古怪咧？ 即係佢就想玩一個叫做在一个很无意之下制造了一个，即是伪造了一个犯罪现场，其实就是他的凶手的动作手法是不高明的，其实只不过是中间有两个人很无谓地做了一些事 情， 即是有些很 变化的事情都有一些，不过就大升了。但是你问我 相反你问我那两集跌那两集，我觉得是易入口啲，即系相比，即系如果你第一次睇上棒嘅时候咧，你会系易入口啲嘅，相对地吓。咁跟住咧就系星期三啊，单年啦，段田林啊，就喺 sorry 啊，5.2嘅边缘咧又升翻7.6啦。吓咁啊，呢个 反弹 系啊，跌底少少啦。咁啊，呢个 high 就冇升冇跌啦，吓咁就呢。佢呢集冇升冇跌呢集咧，我覺得就都唔係太過分嘅，即係都冇話好似第二集咁過分嘅，我覺得嚇整體 中規中矩啦， 即係中規中矩啦嚇。咁啊，即係你要佢期待好似每一集都好似 第三集 咁樣樣，就我覺得就比較難啦嚇。星期四，哇！呢個咧就傳咗個新聞咧，就話阿川即係會腰斬，即係所謂嘅縮集數啊。即系腰斩嘅意思，即系缩集数啊！咁就但系就村口村内就有即系唔开心啦。咁就有啲 fans 就同佢讲啊，我晚晚有录噶，其实我有睇噶咁样咧，即系又有啲香港人特色嘅话俾你听。即系当你一套嘢咧传唔掂嘅时候咧，话会接嗰阵时咧，就有啲人话：哎呀，真系可惜啦！ 系啊，其实 套嘢佢冇睇过嘛就。吓咁就系父亲的情人就跌到3.7啦。 深夜好少 深夜剧收视， 但系佢黄金时段， 咁真系，但系我觉得 好似有冇见过不条做咗节目咁耐，好似冇一个套日剧会咁夸张咯。 旧节目时代有， 系、啊、 家族之歌 咯， 哦，家族之歌咪试过咯嗰阵时，但系你话一套剧得会唔会影响到另一套剧唔得咧？唔系嘅，即系记唔记得嗰阵时仁医嗰季？佢隔篱打对台嗰套叫咩嘛？高户目的法则啊嘛，又系得噶嘛。 系啊， 两套都大，结果两套都收得。 即係有時真係好難講一啲嘢。咁啊，打擂台嗰套就係 Doctor X 啦，升翻21.3啦嚇。星期四咯，咁就係呢個單身貴族啊，離地貴族啊，12.7又升翻啦。咁啊，家族裏啲事情就鬥低啦嚇。都話富士係亂石頭河啦，4.2啦，抵死嘅呢啲真係。我唔想咁講，咁咪事實啊嘛，大佬。黑教练嗱，黑教练又跌啦，7.2啦吓。不过就呢套听讲就真系好睇得好紧要，听讲吓。 系，但系就冷门咯，所以收视唔好系可以预期。 不过我觉得 TBS 真系几肯，即系做一啲咁薄嘅题材咧。即系你尤其睇佢安堂啲都系啦吓，以为有个好嘅卡士，不过都系濑嘢。讲埋啦，《都市传说之旅》就7.5啦，升咗啦吓。星期六。東京 Bandwagon 就又跌啦，又六又0.1啦，跌咗下6.2啦嚇，繼續真係好難搞呢套， 真係好慘淡啊！ 呢套嘢真係難搞，歸你為你真係，唉，算罷啦。星期日咁啊，我啊開又唔中啦嚇，升咗12.8嚇，八重之鷹啊！咁就講起八重之鷹咧，我就想講一樣嘢。今日睇到條新聞，就話網上流傳咗有凌娜瑤嘅裸照。 是 我都有听过你一单新闻，但是没有这么去看，因为不得闲， 但是有人求证了说不是那回事咯， 是 即是做新闻 OK、 啊、而这段东西呢，即如果大家一看有少少思考能力的，我跟大家说、那段东西很白痴的，得我想说 是 即系又自打嘴巴啦，又前言不对后语啦，即系啲逻辑又唔通啦，即系如果你系熟日本艺人家，你要谂到呢啲嘢噶啦，系啊，即系亦都唔系话啊，不条你中意凌娜瑶啫，咁你咪偏袒佢，唔系，你系事实睇到篇嘢系真系好白痴，系咪先？咁如果真系猪肉在前，好似阿有川假纯咁濑咗嘢嘅，无可厚非，冇办法，系咪先？咁但系你而家又死无对证，咁又搵唔到张相，咁你讲乜嘢啫？冇办法噶，系咪先 ？OK， 咁到最后啦吓，咁、啊、就系安寒啦，咁就又升翻啦，不过就佢个升幅咧就比白松之鹰系低嘅，11.5吓，由10.3升翻到11.5，我个升幅系低嘅。咁安寒咧，你觉得佢埋唔埋到尾啊？嗱，如果以呢个情形， 埋到嘅， 埋到，即系唔好好似 spec 咁玩电影版啲咁嘅死人，应该唔会。 我以為你話呢方面 係咪？係啊係啊，梗係啦。 咁我覺得問問地喎， 問問題咧， 因為佢玩到咁大，有咁多有暗夜壽命做人設咁樣，即係冇理由咁就完咯。我覺得的確係唔似就咁會完。 但係而家個收視同佢哋嗰個預想係有落差噶嘛？系咯， 我谂同 spec 嗰个 咁啊，系当然你同 spec 比梗系差好远啦。你 spec 根本上系唔会预有咁高嘅收视噶嘛。咁亦都可能成个 project 而家谂住做电影都唔出奇。咁啊，提行贤咁当然啦，你话少咗提行贤嗰个威力就自然系大，即系争好大啦。嗰个威力系咪先吓？好啦，咁就收视讲到呢度咯吓。咁、啊、我哋今晚咧就讲咩咧吓？其实我都。即系我哋早前都做过某几集嘅集数咧，都系好个 hit rate 都几好噶啦，个 YouTube。咁但系我哋今晚讲嘅两个题目咧，可能会吓炮， 试下个底线啊！ 即系尝试下，试下个底线，睇下会死到去点。咁我今晚系第一次系会讲 AKB 嘅，但系好对唔住，我哋唔系讲最红嗰批。咁啊，事缘系点解咧？点解我会讲呢个题目咧？就话说咧。我在某大讨论区啦，我唔讲边个。 系 咁大家可能一讲就知啦。就有人问 AKB48 同呢个少女时代咧，有咩人入边有咩成员系唱得歌嘅？ 系 咁咧，就话说咧，就啲少时嗰啲梗系噏到啦，咩泰妍啊嗰啲啦。咁但系 AKB 咧嗰班咧，竟然噏唔出，竟然噏唔出啊！系竟然噏唔出啊！咁當然啦，事實係真係冇嘅。如果你嚴格嚟講，咁但係咧係有嘅。我想同你講，咁而我哋今集用佢嚟做主題，我覺得我有少個人偏好啦，亦都可以咁講啦。咁但係呢個亦都係即係我覺得佢係唱得好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呢位咧就係岩作美少啦。咁就 我亦都俾咗個名佢啦，就係、是、AKB48 嘅演歌歌機嘅，甚至乎叫咗佢做啊。或者我哋去第一張圖，咁我就介紹一下佢係一個咩人啦嚇。啱啱做美少，咁就而家就18歲嘅啫，就95年1月30號出世嘅嚇。咁、那個花名都幾得意嘅，叫華沙面係啦係啦。咁就係 AKB48 嘅第七期生啦。咁本身咧。初由研究生去到正式嘅隊咧，即係正式嗰三條 team 啦，嗰陣三條 team 啦，咁就係去咗 team A 嘅，即係同阿道邊麻友啊，同阿啊唔係道邊麻友死啦，小田麻里子啊，高橋藍嗰啲同 team 嘅，咁啊跟住就因為跟住改制啊， 哦， 即係大家都知改制啦，就好似應該係。舊年嘅事就轉咗，即係大佬優子轉咗做 Team K 隊長嗰類咧，嗰、那個嗰陣時啦，咁就佢就去咗 Team B 嘅，由 Team A 去咗 Team B 嘅， 係 啦。咁佢本身即係大優子啦 ，AKB 唔係咁多人隸屬同一個事務所噶嘛，佢哋係會分散 嘅， 譬如擺 嘅係好多個， 譬如擺嘢有未去咗開裂蒲羅，即係而之前擺嘢有未啦。咁啊，而家大島優子就喺呢、這個死啦嗰間叫唔知乜鬼嘢，唔記得咗，同阿前敦子同一間嘅經營公司啦，又嚇。咁、啊、另外亦都有一啲係即係大嗰啲，譬如言音啊、Amos 咧，就冇份嘅，基本上嚇。咁佢又去咗邊咧？咁其實去咗長良製作嘅。咁就即係佢個人事務所，咁另外唱片公司咧就係德間，係啦。咁其實呢兩間公司咧係對佢個人發展咧，即係聽落好似唔係好大，但係對佢自己本身嘅個人發展咧係有一定幫助嘅。 係點解？ 因為兩間公司咧本身都係簽一啲演歌歌手嘅，甚至乎你話德間咧本身旗下都係有演歌嘅，演歌歌手喺佢嗰度出碟嘅，係啦。即系咁啊！即系话俾你听，佢系专做，即系专货咗去演歌嗰边噶啦。 系啊，就可以帮助佢出碟啊，各方面。 系啦，系啦，咁就即系起码识点去做 培育一个演歌歌手。 系啦，即系咁上下啦。咁当然啦 ，AKB 有好多分 team 噶嘛，佢本身都系其中一个分 team 成员嘅，就系、是、走廊奔跑队7-7嘅成员之一嚟嘅，即系同道边麻友同 team， 同好似有道边麻友嘅，我记错都系系啦。咁、okay.。咁啊，或者睇先，我哋去下一張相先啦，係啦，去下一張相啊，都幾靚嘅。咁呢張就係佢喺第二隻 single 嗰個叫做如果我居於天空係啦，如果居於天空嗰隻 single 嗰個其中一個宣傳嗰張相嚟嘅，應該好似海報嚟嘅添啊。咁佢就出咗即係喺2012年啊，就出咗兩，就開始就出咗無人翼，即係無人站啦。咁就跟住就今年就出咗呢個如果我居天，即係呢個大家記到呢張相啦。咁你都令到佢咧嗰個喺總選個排名咧係有幫助嘅，即係本身佢其實未出無人翼之前咧，佢圈外噶，完全係冇料到噶，可以話係。咁但係佢一出咗無人翼之後咧，就嘣一聲上咗33。即係嗰年嘅總選啦，即係第四屆嘅總選排咗33，但係今年嗰個總選咧，即係我哋一開節目嗰陣時都講過啦，跌咗係56啊嘛，但係佢嘅票係比舊年係多噶嘛，多成唔知先，應該2000-3000到嘅，我記得係係啦。咁、哦、但係都係跌噶嘛，成個排名都係有33跌咗56，咁佢就即係。今年啦，即係出咗呢隻 single 之後咧，亦都喺年尾咧出一隻翻唱嘅碟啦嚇，即係我哋亦都係今晚點解會用佢做題材嘅原因，就係因為佢出咗呢隻碟啊，係咯，咁我哋翻翻嚟先，係啦，咁咪翻翻嚟先，係啦，咁你有諗啦？咦，究竟之前嗰兩隻 single 啊係點樣樣嘅，或者係 zoom 一 zoom 俾大家睇一睇係究竟點樣樣啦嚇，係啦，就係咁啦。嗱，咁呢只就係、是、啊 ，sorry， 呢只就第一隻啦，呢只就係第一隻無人翼啦。咁我喺日本買嘅，係2012年去日本嗰陣時買嘅，因為行開行過咁咪揾間唱片鋪買咗佢咯。咁又幾好聽喎，咁樣咁嗱，跟住就呢只今年出啦，係啦， 最右邊 係啦，右邊呢只啦。咁呢只咧就係啱先上個禮拜出噶啦。咁嗱，呢三個封面都係限定初回版嚟嘅，有 DVD 送嗰個版本嚟嘅，可以告诉大家，如果你真的喜欢听歌呢，买得过的，这三只碟都买得过的， 他擺的歌不少的，即就算是 single 都有三四三首歌的，因为 single 都有三四呢嘢呢嘢四首添，呢嘢重要系咯。咁呢张就系佢今次嗰只大碟送嗰张新写啦，系咯。咁好似话唔知道 Amazon 嗰度订咧又唔同嘅吓，不过我送呢张，但我又唔系好新写嘅，算啦，系咯。唔系因为佢嗰啲新写好平嘅咋，廿蚊张嘅啫。我喺信旺见到系啊，咁啊，你储好容易嘅，但系你去 block， 其实讲真啦，你去 block 嗰啲仲你睇佢 block 嗰啲仲靓，认得。系啊，你翻去佢身上影得好硬点噶？好啦，翻翻嚟先。好啦，好啦，我哋翻即系充分翻嚟先。咁好啦，我哋或者去再去下一张相。咁我哋俾大家睇下初回版同埋嗰个普通版个封面啦。系啦，咁就头先睇咗啦吓，左边就系初回版，右边就系普通版个封面啦。 都差几远噶？ 都差好远噶。你储封面，你好迷佢，买晒两只咯。 右边觉得偏向流行风少少嗰种设计， 左边就比较倾向系演歌吓。 我中意左边嗰张多啲。 系啊 ，OK。咁其实今次嘅翻唱碟咧，就系、是、之前喺大概应该六月嗰阵时候，咁就做即系开始啦，做一个投票。其实我有去投嘅咁样样。咁但系嗰首当然唔中啦，因为比较偏冷门嗰首歌，我觉得系唔中嘅。不过就即系志在投，志在玩下啫。咁佢系受海外嘅，佢个投票受海外嘅，受嘅。你入个地好似乜先？我记得你求其拣，你好似求其拣个都道府县就得噶啦。 哦、 啊，你地址唔使入个 ，OK 咯，就系 OK 咯，就 重复投都得嘅，其实咁啊， 未试过 ，OK， 重复投我未试过，不过肯定有人重复投啦，以班 fans 嘅死人心态，不过唔好咁讲啊，咁啊就或者我哋再下一张相啦，咁就系当时嗰个投票之后出咗个结果啦，吓、啊，咁就第一名到60，就系呢十二首啦，头呢十二首就系你买嘅碟。所聽到佢唱嘅歌啦，咁其實基本上咧，某程度上咧，即系我哋未講呢只碟之前，可以話俾大家聽，真係好老實，係 fans 對岩座嘅一個期望嚟嘅，我可以講 係真係好大嘅期望啊！ 其實有一個期望，希望佢有一個進步嘅空間，因為你睇到啲歌其實係唔容易唱嘅。 即 系当中经典，你甚至即系当然啦，我听完就觉得，你如果真系将呢一扎歌同翻以前个版本比，我可以话俾你听，冇一首可以话俾你听系冇一首可以比得上。即系以前当然冇得比，但系你如果系平心而论去就咁听，即系单听佢嗰、那个佢唱成点嘅话咧，其实系听得过嘅。甚至乎你唔会话一听抌鬼咗，妖唔掂嘅，唔会嘅你，即系你唔会呢个感觉嘅。 系我就呢几日都听咗唔少次嘅，咁我就觉得系、即系首首经典嘅情况下，你可以唱到呢个唔失礼嘅水准，咁其实都系 O K， 同埋甚至有几首我都几中意嘅。 吓、啊，咁我哋阵间讲下， 转头再讲啦、 啊。好啦，咁嗱呢个排名啦，一至十二啦，咁佢首歌嘅顺序咧就系由。 啱啱调翻转， 调翻转，调翻上去嘅，即系第排第一个首就系最后嗰首嚟嘅，成日啲排下吓。咁如果你话佢初回版咁，佢 DVD 送咩？咪送其中一首歌嘅 MTV 咯。我觉得麻麻地好睇，我啲后悔。我谂翻，唉，总之系咁唔买。好，翻翻嚟先。好啦， 系当年嘅版本嘅 MTV。 唔系佢自己唱，佢自己唱嗰佢重拍，佢、哦、唱嗰个版本嗰个 MTV。嗱或者嗱，我就上个礼拜就叫咗阿森美你搜集翻啲歌嘅资料啦。咁或者你介绍下啲歌啦吓、即系简单，即系边一年嘅首啲歌系边一年，系属于边一年嘅歌啦，同埋边一个唱就得噶啦。我谂下啦。 我由只碟嘅顺序咧，即系啱啱个排名。 系啦， 由后数上嚟啦。咁第一首就系粤东嘅燕子啊，1983年。 都好耐嘅，其实 深昌子唱嘅系属于首演歌， 多数都演歌嚟嘅系。 系呢首系我最中意嘅成只碟入面。 啊，反而第一首 系 OK， 跟住第二首就系1984年嘅常环啦，就系、是、 邓丽君啦，大家好熟悉嘅 就系邓丽君啦。第三首就1975年嘅北方的旅店。 呢、這个我喺 Facebook group 就有即系有网民就话觉得呢首系最好听嘅，佢成只碟系。 就是、由刀春美主唱嘅，都系属于一首演歌嚟嘅。 咁你听得出呢啲名字都知系演歌噶啦， 系跟住 嗰个系啦， 系啦。咁下一首1968年嘅 乌拉约科哈马， 系啊，即系蓝光嘅横滨啦，咁 石田 良子唱嘅。 咁第五首大家熟悉啲啦，花水木啦， 花水木1904年啦，就是由一清秒唱嘅。 系啊，呢不过佢呢首就唱得比较诶细路女啲嘅， 系 相对，因为其实呢度呢只碟有几首歌咧系有其他嘅歌手咧，即系会邓永明啊，即系赌谷同啊，佢哋唱过嘅。 系 咁，基本上咧都是那句啦，岩壯美少同德永明都有距離。如果你問，但係都是不失禮嘅，出到嚟個效果都係啦。咁就佢又比較有一個自己的 style 咯，即係有自己比較可愛少少，唱唱落唔知我有個感覺。 年輕少少， 年輕少少啦，但係都 OK 嘅嚇。OK， 繼續。 好，之後就係1974年的最後的雪，係由 Iluka 唱嘅。 係。 系啦，咁冇乜補充呢首歌。 呢首又係好多人翻唱嘅呢首嚇，呢首同埋跟住淚光閃閃，即係第九首都係好多人唱。 係好，第七首就係最其實最新嘅呢首就係2008年嘅《愛的原貌》。係 啦，亦都揾咗佢做，即係亦都係 MTV 嗰個。 就係呢首， 就係呢首咯，係啊。咁亦都 抽完信紙， 即係亦都有佢同阿岩壯美少之間嗰個傾偈啦，係啦。 O K。跟住就係下一首就係1982年嘅，咁呢個就叫等待，或者叫日文就叫密。 呢首我幾中意喎，我想講佢唱即系嗱，通常咧，我想講咧啲歌唱得幾得意咧，佢唱得幾得意咧，個歌詞都可能比較其實可能係悲傷啲嘅，但我覺得佢係呢種，佢唱得幾、 okay. 幾嗰、那個聲又好年輕，即係好似花水木咁，我唱到又好似幾活潑咯嚇。 唱呢首歌的人就是叫阿綿啦，下一首就是第九首就啱啱提過噶啦，就是淚光閃閃，2000年嘅作品嚟嘅， 唱 啊，夏川里美啊， 嗯， 跟住剩翻三首都好出名噶啦， 好出名， 因為啱啱投票頭三名就呢三首，第十首 香港可能識。你講 第十首就是 Love Is Over。 哇！呢首勁啦， 1979年 歐陽菲菲你未必識啊。梅艷芳個版啊，有梅艷，但係當然你話即係梅艷芳嗰個聲，即係我聽嘅時候就係梅艷芳當然比岩壯美少唱得好。 佢無論歐陽菲菲定梅艷芳個聲底都真係冇得輸嘅，即係相比起岩壯美少真係有距離。呢啲唔係 死啦！佢講到好慘唱得， 唔係跟住第二首啊，就是尾二嘅一首啊，1986年嘅 呢首又系好经典啦。 讲个日文名字，你就未必知啊。任时光从身边流逝，但系咧系由邓丽君唱嘅。咁中文版咧就系我只在乎你啊。 系啊，呢首系啊，呢首系好经典嘅一首歌。 我唔多介，唔需要多介 绍。好经典嘅邓丽君一首绝首本名曲啦，系 咯。好，今日大热嘅一首啊，就系、是。1982年由松田圣子唱的《红色的麝香豌豆》。咁呢首歌其实佢之前岩壮美少在节目都唱过， 喺 AKB 1 Bumba 好似唱过嘛。我觉得就是呢个原因，啲人想先投呢首嘅啫。但如果你问我咧，好认真咁讲句，佢成只碟唱得最差就系呢首。 我唔可以话认同，但系的确系麻麻地唱得。 系啊，即系好表现得真系好好鸡仔啊！个表现，即系唔似佢喺唱演歌嗰种咁嗰个力度，即系可能佢本身首歌唔系唔需要太大力啦，本身可能八十年代嘅流行曲啦，咁但系我听落就唔系我想听岩壮美少嘅嘢咯，我觉得系啊， 呢首歌有少插曲就系因为我要揾资料嘅时候，我都会听翻原唱嘅，咁我就睇翻哇，松田圣子嘅偶像力量真係好強勁，即係30年前嘅一段片，我話睇到 哇，大佬唔係點樣同阿中森明菜鏈啊， 人又靚，跟住唱歌又唱得好，真係好強勁。 明白明白。 咁講翻你話啱啱呢首歌話唱得麻麻地，我覺得聽完成隻碟之後，我覺得岩壯美少係佢擅長一啲可能係演歌嘅表達方法，就係一係就拉高音，一係就拉沉個音，但係即係松田聖子首歌或者你有幾首唱得麻麻地嘅，佢都係因為偏向中音，即係中音嘅時候，佢可能 即係佢攞唔到個平衡點咯。 係啊，就係、是、 一句講曬， 可能就係習慣咗。 不過，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我能夠咁講得岩壯美少係 AKB48 咁多個人裏面唱得最好嘅一個咧。我覺得佢，我聽得到佢係有可以上嘅，我聽得到係。 系， 我听到佢系好想嗱，你听到佢话攞唔到平衡。其实讲真，佢而家18岁啫嘛。 同埋 講真嗰句，我咁樣嘅評價已經係對佢作為一個歌手嘅評價，已經即係唔可以話一個 AKB48 你當係一個 AKB48 嘅成員嚟， 唔會係咁樣諗， 唔會當佢 idol 嚟嘅。呢度已經呢、這個位已經係 係啊， 係啊。咁當然你話出到嚟個效果係其實今次嘅點，我覺得係即係合格有餘嘅。如果你問我，其實係係即係我唔使用一啲好詳細嘅音樂嘅理論同你講啦。咁但係我聽落覺得係順意咯。第一件事就係、是、係啊。咁當然你話佢有冇進步有嘅。同埋佢今次真係嗰、那個付出，即係嗰個挑戰都比較大咯。因為先前嗰兩隻星個 single 都係即係好話唔好聽，即係抽完康幫佢度身訂做啦，有啲咁冇，尤其冇人譯啦。咁但係你睇到佢真係一路一路咁去進步嘅時候，咁其實。甚至乎你在 YouTube 看到他是可以跟 Miwa 是 crossover 的时候呢，其实是真的证明了他是有料套的，我想说。是就是你整个 AKB 真的很难，真的很难不好听，你真的找哪一个可以跟其他的歌手是 crossover， 我想真的没有。即係你揾嘅咩版嘢有未到埋有嗰啲算啦、啊。 如果真係 crossover 嘅話，就會講佢乜咁大整蠱啊！ 係啊，真係會係咁噶，即係有一種 邊個整蠱佢？ 佢得咩？淡咗美少就唔會有呢個問題咯。即係你聽佢嘅歌就唔會呢個問題咯。咁但係有時佢聽佢有時唱流行曲，佢會用咗演歌腔咧，呢、這個都係一個缺點嚟嘅。即係我睇佢點慢慢去執咯。 係認同嘅。 呢啲呢個即係但係你聽佢歌嘅時候，你會感覺到佢係有。即仍然有上升的空間，他不是一個已經去到盡的一個歌手咯、嗯。你聽到你聽得出，因為我哋嗱，好似我哋聽歌咁啦，好似譬如話好似有啲歌手即係大熱嗰啲啦，譬如 Mr. Children 啊、Mr. Children 啊、甚至乎以前嘅渣啊，後期嘅渣，其實聽到佢係頂噶啦，見頂係因為你聽到 佢係咁就咁噶， 就係咁噶啦。咁但係岩藏美少聽到就係佢係可以仲有得去 upgrade 要自己嘅。系咯，咁同埋最后剩翻少少时间啦，或者我都分享啦。其实我都讲到呢度啦，或者我对于岩藏美少嘅少少感受啦，即系我觉得 AKB48 咧，其实咁多个成员入边，我觉得有两种心态。咁第一种咧就系为 AKB 存在，就冇咗 AKB 系会死嘅呢啲人系。 系 咁呢，通常咧就系我觉得就系一啲半红不黑嗰啲啦，半红不黑嗰啲，即系嗰啲啊。系啊，即系我噏唔出名嗰啲啊。咁但系当然有几个红嘅，我觉得系我觉得佢都系嘅，即系第一类啦。即系我嗱，你可以挑战我啦。咁但系我即系你，我唔系 fans， 即系我从一个客观嘅，即系我唔系 fans 嘅角度去睇咯。 即系佢好依赖 AKB 嘅模式去 系啊， 去生存。 其实最典型就系高桥南，冇嘢，就系高桥南咯。最典型就系呢个人。第二系边个？风岸南咯，我觉得。系呢兩個最典型，冇 AKB 係會死嘅。係咁，第三個就係島崎遙香，我覺得呢三個係最似嘅。咁第二類就係利用 AKB 個名義去宣傳自己嘅。係咁，而我覺得岩藏美少咧就係、是、第二類，由頭到尾都係第二類。 係真係明顯， 因為你睇到佢由即係由佢由圈外出咗隻 single 就爬咗上去33位嗰度，你睇到佢根本就唔係用佢 AKB 嗰個遊戲係上㗎嘛，佢係用自己個實力上㗎嘛。佢亦都唔係咩抽元康嘅，即係死肥抽嘅的系啊，亦都唔係，即係當然抽元康有幫佢作曲啦，咁啊呢啲咁嘅嘢啦。咁但係你睇到就係、是、佢而家其實某程度上難聽啲講句，佢自己個發展仲好過 AKB48， 係啊。你睇到㗎，因為佢其實你睇佢喺 AKB48 個表演呢，佢唔係企，即係首先第一佢唔係企中間，即係佢唔係企好近中間嘅位置，佢企喺邊邊嗰啲位置。咁第二就係佢嗰個即係佢自己，即係喺 single 嗰個係咪叫預選，我唔記得做乜嘢呢，佢嗰個數量都比較少，其實都我認知啊，咁佢即係佢自己本身嗰、那個其實講真，佢自己入選冇所謂，自己唱嘅，佢自己唱好過啦。講真， 已經夠有多人買噶啦，已經 係其實即係都夠數啦。佢呢只碟而家仲好似排第五啊嘛，唔係排第九啊 ，Oricon 係 有冇時間俾我分享下啲排名啊？我可以分 佢第一日排第五啊嘛，好似話第一日 係第一排第七，第二日就排第五， 係 都幾好賣得，都6000多隻都唔錯啊！即係作為一個而家即係算係一個比較初起步嘅一個歌手嚟講、其實。都算不錯，又講真的，即係要演歌喎，大佬。咁你同埋睇到佢即係當然啦。你話 除了他之外仲有邊個係第二女咧？就係走咗個板嘅有美，又係由到尾都係第二女嚟嘅，即係用 AKB 個名宣傳自己，大做自己嘢嗰啲咧。 嗯， 啊，但當然有很多的成員都是由一去二，又或者由二去一的， 即係兩邊走嚟走去， 啊，由一去二呢通常就是就嚟準備畢業嗰啲， 是啊， 或者俾人即係抽完財家嗰啲，就一去二嘅，即係本身咧就係為咗 AKB 生存，到俾人嗰即係出咗嗰單嘢啦嚇，咁就跟住咧就變咗好似個人發展啦，即係用 AKB 個名去宣傳自己。但我覺得你嗱，有啲人覺得喂，你會唔會好似卑鄙咗少少啊？即係利用 AKB 嚟宣傳自己？喂，我覺得無可厚非，因為 AKB 本質就係咁嘅喎。某程度上你唔能夠永遠喺呢個谷入邊。咁你都要去自己最讲到最尾都係要个人自己发展㗎嘛。所以我觉得呢个无可厚非嘅第二类嘅人係即係有第二类嘅成员，我觉得无可厚非。咁但係你话如果你话二去一呢，其实我想讲呢，你二去一係几可悲㗎，即係你即係话俾听你捞唔掂先至要依靠返 AKB 呢个名。而我觉得最呢一类嘅人最大机会嘅表表就係边个呢？ 你希望你明灯系嘛？ 大岛优子系大岛优子。如果佢下年唔毕业，就会系由第二类去第一类。我讲嘅，我讲真 的， 你唔好你即系你唔好话我衰，呢个系事实。我想话俾大家听。咁即系我希望啦。佢如果佢下年毕业就。即係佢其實一路，我覺得板有味都係一二之間嘅，唔係 ，sorry， 大佬優子係一二之間嘅。咁但係而家就即係佢而家就偏去第二類，即係 AKB 利用 AKB 宣傳自己嗰類啦。 係。 咁但係如果佢真係下年都唔畢業嘅話咧，咁就係由二去一嘅啦。呢個好明顯。 過咗時機啊！ 係啊，過咗好多鑊噶啦，時機呢啲咁嘅嘢係咪先？嗱好啦，咁或者我哋休息一陣，翻到嚟我哋就講日劇嚇。好，轉頭翻嚟。 了解一下啲老人家而家目前嗰个困境喺边度，从而喺个政策嘅层面，究竟点样可以向政府施压力，或者要佢改善，系咪？所以我唔系下下同政府对着干嘅，我喺政策嘅层面，喺政治嘅层面，我梗系反政府啦，系咪？但系去到一啲技术嘅层面、行政嘅层面，系咪？我哋好多时系同啲政府部门咧有沟通嘅，系咪？甚至乎細到去房屋署一個經理，佢有啲咩問題試過揾我，咁我哋都曾經幫過佢，都有係咪？譬如佢撞到一啲刁民係咪？成日去呢個辦事處投訴又搞佢嘅，咁我哋都試過幫佢解決呢啲問題嘅。所以喺個地區層面或者喺個技術行政嗰個層面咧，我哋好多時即係喺地區上面咧，都同呢啲即係。政府部門有很密切的嗰個聯繫和溝通，譬如深水埗你警民關係，咁佢一定同阿甩甩啊、馬宇生啊嗰啲好熟噶嘛，係咪先？係嘛？民政處又係，係嘛？社會福利處都係，係嘛？所以今次對於呢位即係助理福利專員李元雄先生同埋呢個民政專員即係深水埗呢個 D.O. 咧，即係佢哋發表呢啲不當嘅言論，嗱，我好多時從一個善良嘅角度去睇，就話你因為你要面對呢班區議員。佢俾壓力嚟，咁你就咁樣解話。咁但係事實上你講呢種嘢係唔啱嘅，係咪？咁而家大家攻你嘅時候、轟你嘅時候，你係咪應該要出嚟解話呢？你不能夠好似即係個縮頭烏龜咁樣，係咪？即係唔露面，甚至乎即係唔敢去面對呢個問題。我覺得即係呢個我哋係好難接受嘅。所以我焗住嗱，我嗰陣時咧，我都係對上唔對下嘅，係咪？即係講句難聽啲，你啲官階太細，級別細，我都唔想難為你。系咪？我有难为就系难为你个局长，系咪？我都唔会难为你嘅，系咪？呢啲咁嘅 D1、D2 嘅官，我难为你做乜嘢？咁但系个问题就系话，喂，我好声好气要同你倾，你都唔肯同我倾嘅，咁我焗住冇办法，我就要揾你上司噶啦嘛，系咪？所以其实成个香港你睇到而家咧，即系嗰个老人问题好严重嘅，基层嘅问题，系咪弱势族群嘅问题？香港政府坐拥庞大嘅财政储备同埋。外匯儲備，但是竟然在分配資源做得咁差，係咪？所以我今日派米的時候，我都講咗一段説話，同啲老人家講嘅，大家都有反應嘅，係咪？我話我為你爭取70歲 以上三個金免入息審查訂招，跟住幫你俾你講咗五年，話我粗魯係咪啊？話我暴力，好啦，打拉布爭取70歲長者生活津貼唔使資產審查，你啲建制派又開街站抹黑我哋，話住我哋阻住等啲老人家攞唔到錢，係咪？即係我哋會話俾佢聽咯，係咪？即係我哋係盡最大的努力，打到最後一兵一卒，到最後投票唔夠人哋投，係嘛？咁都係非戰之罪，但係到頭來你翻去怪我哋嘅，係咪？所以好多時候我哋如果要求回報，要求你做嘅嘢人哋能夠明白，唔會冤枉你，唔會屈你，係嘛？跟住自己即係個心好唔安樂，唔開心，咁啊冇意思啊，不如唔好做。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My Radio， My Radio 2013。 迎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啦，翻到嚟第二節言論無雙，繼續我北條章同埋森美嘅，係啦，咁上個節就介紹咗岩座美少啦，即係以後唔好再，以後咧，如果有人問你 AKB 邊個最唱得，你答佢得噶啦，係啊，好啊 ，OK， 咁啊，跟住再睇到鬱敏啦，嚇頭先個節嚇，咁啊，即係中場休息嗰陣時睇到鬱敏啦，咁啊，翻到嚟好，咁我哋就講日劇咯，我哋又講翻你嘅日劇啦，咁啊，今次我哋講一套深夜日劇，咁就天魔出擊嘅叫做嚇，咁或者你出真豪，我哋一路出圖一路講啊，係啦，咁就呢個啦，係福田龍一啦，深堂本光啊，計呢個33分鐘偵探之後咧，就又合作啦，係啦，咁啊。佢嗰播映時間就係 TBS 嘅星期一深夜12:30到1:00左右啦個時間嚇，咁啊基本上就收視就唔講啦，因為基本上都冇乜意義嘅。你深夜日劇講收視， 講到合作呢度咧，就原來翻查翻，原來福田紅一其實係一路都做緊新堂本兄弟嘅一個企劃嘅一個職業，即係其實佢哋係有 keep 住合作嘅， 係 即係都即係應該都係揾翻熟悉嘅人就一齊 做啦咁樣。明白。好啦，咁我哋就去下一张图，咁讲解一下啲人物关系啊。其实好简单嘅啫，呢套剧就吓，基本上就一套单元剧啦。咁但系咧，如果你以为真系好基本嘅单元剧，一集一个 case 咧就唔系嘅， 又好奇怪嘅。 头嗰四集咧就集半， 系啊， 咁样样嘅，系啊，咁啊， 四集做三个 case， 系啦，咁样样嘅，系啦。咁啊，古仔又其实好简单嘅啫。咁啊，个古仔就系主角啊。唐本光飾演嘅法界天魔啦，咁就開咗即係承繼佢父親嗰、那個呢、這個 唔止父親啦，歷代流傳落嚟， 歷代流傳嘅一個叫驅魔公司啦嚇嚇，咁、啊啊、就咁就叫奧巴奇啦，咁就本身有個即係大角，咁就即係佢係佢嗰個嘅 partner 嚟嘅，咁啊咁。咁啊，川口春奈飾演嗰阿旭究竟點樣係加入嘅呢，就係、是、因為佢有負債，咁就所以要去佢個公司度做嘢還錢咁樣，係啦。咁就成日就有兩個差佬咧，就成日搞佢嘅，唔係即係唔係搞佢咧，即係啲對頭人啦。因為即係佢哋兩個唔信鬼噶嘛，但係去到後尾都信鬼噶啦。 咩都要講證據， 下尾乜鬼都講證據嘅。一個好 Q 大聲啊，森崎飾演嘅呢個竹利啦就好鬼大聲嘅。咁啊，至於阿勤娜就久唔久出嚟打下醬油咁啦嚇， 真係花瓶嘅啫， 真係花瓶嚟嘅啫，算把啦嚇。咁啊。啊！呢、這個啊，唐滿江就雲嗰陣時咧，就會見到佢老豆噶啦，係啊，咁基本上佢老豆就會講啲嘢俾佢聽嘅。 都 係 福田紅一嘅愛將嚟 嘅，可以咁講，因為上次呢、這個咩啊，勇者二燕啊，就係佢要佛祖嘅，今次都係佢一個叫做 又係一個神仙類嘅角色， 咁即係咁上下啦嚇。咁、啊、其實就即係講到呢度啦，咁就或者即係其實呢套劇咧就玩咗好多嘅 get 嘅， 係啊， 即係所謂嘅 get。嗱喺度講啦，今集係會好大劇透嘅，就會講曬啲 get 出嚟嘅。 咁如果因為呢套劇咧，你唔講 get 咧，基本上冇嘢講嘅，呢本本身係講唔到嘢嘅。咁所以焗住要講，即係如果你覺得，哎，我想睇，咁但係你聽到咁上下，你就算啦咁啊。 即係可能如果你冇睇咗佢， 咁你睇完套劇，咁你咪聽翻我節目咯。咁你到時聽下咪講得啱唔啱啦？ 如果你而家冇興趣嘅，咁你聽下聽下，如果有興趣嘅，你可以隨時唔聽都得。 係啦，冇錯，聽翻。冇錯。咁你其實見到咧，佢哋三個咧，嗰個造型咧，著嘅衫啊，戴嗰樣嘢，同埋嗰啲 好科技， 嗰啲科技。其实呢，喂，如果大家是八十后的话呢，就一定看过捉鬼敢死队，其实就是 Ghostbusters 那个款来的。 哦， 是啊， Ghostbusters 我又想起海里。 咦，又有份嘅咩？ 睇過嘅人就會明點解會諗起嘅。 睇過人就會明白 ，OK。咁就我冇睇就唔明啦嚇。 唔緊要，唔重點。 係唔係重點？好，咁我哋去下一張相啦。咁頭先我哋講過有好多 get 啦。咁其實其中一個 get 咧就喺呢度啦。係。咁佢其實出過幾集嘅。咁呢只嘢咧就係咩嚟嘅咧？咁即係咧，通常咧佢出現嘅時候咧，阿張春來都話做乜嘢，跟住又閂翻道門咁噶啦。咁基本上就係咁嘅。咁但係又好搞笑嘅一隻嘢就係、是、其實就係船橋市非公認吉祥物啦，就叫富拉士， 富拉士嚇，船釐子啊，中文 船釐子啊嚇。咁就係、是、即係個原型係個釐嚟嘅嚇。咁就佢嘅出色之處咧，就係佢嗰個動作，即係諗下。本身個人穿住件咁嘅嘢，又焗噶啦，佢仲要係咁跳，係咁揈喎。 佢跳得好高啊！仲 你跳得好高嘅就好犀利噶。咁佢有幾犀利？即係佢嘅能力咧，就同呢個熊本熊咧係拍得住嘅。咁有幾勁咧？或者俾段片大家睇下，我哋一路睇片就一路同大家講下佢有幾勁抽。哇 ，operator 嚇，我哋睇下有幾犀利啊！即係所以我哋順便喺度劇就介紹一下呢啲。日本嘅吉祥物啦，當紅嘅吉祥物啦，喺或者睇下啦嚇，嗱睇到話係咁震噶，最主要嚟講，咁呢啲佢就係唔知做咩要出碟喎佢嚇，咁啊，即係其實呢個就係日本某電視台，即係我喺 YouTube 度睇翻嚟啦，咁即係我要俾大家睇，我其實想俾大家睇下佢啲動作啊，係啊，有幾犀利，佢。即係因為佢係呢啲動作咧，先令到咁吸引咯。因為以往你即係日本，其實每個刀道府院都有佢有個吉祥物啦，都會著到好鬼得意咁出嚟啦。咁但係佢最犀利就係呢，就係呢一靠呢一樣嘢吸引。但係佢唔係 靠可愛嗰啲啊。 唔係佢都係可愛，但係佢唔係公式嘅喎，原來 係。 系啊， 唔系官方嘅吉祥物，但反而系当地官方有颁过一个唔知奖状定乜嘢嘅俾佢，就 系 话即系内容就类似话，其实唔系供应你，反而仲更加好咁样。 系系咯，咁我记得有一段 YouTube 片就系佢喺爆炸之中走过，哇，好鬼正嗰段，不过揾极都揾唔到，系咯。咁或者我哋睇到呢度啦，唔播晒啦，翻翻嚟先，因为 重点嚟， 好多嘢讲，系咯。咁就睇到呢度，即系俾大家睇下佢究竟有几活跃。 系啊， 纯粹就系、是、吓，咁、啊、或者跟住我哋再去下一张图，一路出图，我哋一路讲佢嘅故仔啦。咁呢个就系、是、哇，好恐怖。其实嗱、啊，今晚嘅图可能会比较恐怖咗少少嘅，因为始终喺度鬼片啦、悬疑鬼片啦， 类似 搞笑嘅鬼片啦吓。咁啊，唐满江咧，如果见其实佢又好怕鬼嘅，佢就系好怕鬼嘅。咁咧。但系咧，佢又唔知點解做呢行喎，咁但係冇辦法啦，咁啊被逼噶啦，咁就所以咧，咁佢其實咧就好揾阿旭笨嘅，每次咧就話，如果有鬼咧就會揾咧，就會叫阿旭咧去新鮮事蹟，再睇下先。 我睇日本維基嘅時候都見到佢話，佢請呢個阿旭翻嚟嘅就係要請一個人去引啲鬼出現啊， 係， 即 係 係啊，即、 okay. 係請個有理翻嚟。 OK， 咁啊，跟住就咧，佢喺遠處話啊，我都好支持你噶，我咧就因為咧嗰度係女廁， 我想 咁就即係總之又 我好想去幫你噶， 聽咁多個理由，但係咁佢都會終會見到咁會又見到咁嘅樣啊， 係 啊，咁就會暈低咗，暈低咗咪見佢老豆咯， 係， 跟住見到佢老豆咪就俾啲貼士佢，但係通常啲貼士都九唔搭八。 我睇過嘅，其實除咗第一集之外，其實冇認真俾個貼士。 咁而其實之後嘅解決方法其實都好簡單嘅。係 啊， 都係你估唔到咁簡單。咁我哋下一張圖啦，唔好咁恐怖啦。呢張相佢都拍得幾恐怖嘅。下一張相唔該。啊，咁呢、這個哇睇唔到咁樣樣，我哋一係飛過去啦，唔好講啦，係咯。呢、這個就係佢第一集，其實佢嗰個做武士嗰個靈魂，其實都係冇勇者。 又 係、 福田雄一嘅外將失光啊！ 係啦，就係我哋面大超人都講過啦，嗰、那個演員係咯。下一張我哋出睇唔到。嗱咁呢個咧，我就即係其實你知道我如果出圖咧，就比較少出翻啲字幕嘅，即係盡量都唔出嘅。咁但係呢個咧，因為係有用，我需要出。 因為為什麼呢，話說第二集呢就是阿藤光 Nella 嚟嘅，即系 AKB48 嘅其中一個成員啦。即所以其實某程度上，我哋今集係講 AKB48 嘅， 成集都係 變相嘅， 一個鐘。 係啦，咁我諗我會考慮去擺翻啲 AKB 嗰啲 group 度宣傳一下嘛，大佬。咁啊，即係其實佢其實講一句，因為當時阿紫蓮妮娜攞第一嗰陣時候，好多非議噶嘛， 啱啱嗰期播嘅。 咁佢咧就特登復刻，即係特登玩嘅玩嘢嘅。喂，佢小姨第一名，你唔覺得係好唔值得咁樣？跟住阿陳光話：我唔係，我哋好和諧嘅。其實 我覺得呢個都係呢套劇即係好睇原因，就係佢會講啲最 in 最貼近潮流嘅笑話。係 啊，冇錯冇錯，或者係下一張相啊。咁其實佢玩盡好多一啲嘅 gag 嘅。嗱，咁點解會出呢張相咧？咁其實下面嗰張咧就唔係劇照嚟嘅，上面嗰張先係嘅。咁呢一個位咧，其實咧，就好明顯咧，係我搞緊呢套西片就係、是《午夜靈異錄像》嘅，唔知道大家有冇睇到？出咗四集噶，唔知道香港有冇上到曬？因為我怕我好怕睇恐怖片嘅，所以我冇留意。 我都唔睇其實。 咁就但係通常啲人講到話好恐怖噶嘛，又話咩啲人嚇到雞飛狗走，唔敢睇又成噶嘛，係咯。咁就佢就玩得幾似嘅呢個位，即係我一睇嘅時候已經諗，雖然我冇睇到戲。但我都想到呢個位置，所以又特登今日就揾翻呢張相出嚟。你其實見到佢個時間都似嘅， 係啊， 所以基本上應該係個來源係喺呢一度咯。咁佢再下一張相啦，其實都係第二集嘅嘢嚟嘅。呢、這個幾好笑嘅，其實呢個位置就係佢玩柯南咯。柯南個兇手就係咁樣噶嘛，係啦。咁呢張相唔搞笑喎，下一張相仲搞笑。Operator 唔該你，唔該，係啦。咁呢個咩事呢，就係、是、咧。因為其實每一個他面對的鬼呢其實都是懲罰的嘛，要他即是不是消滅他的 完成心願， 通常就要完成一些心願。原來第二集呢就說他想跟藤光莉娜就是跟紫蓮莉娜就是跟那班神所謂神七就握手，就於是但是沒有人扮的嘛，你知 道的，誰找到神七回來， 找到麻油油回來，找到紫蓮莉娜回來，於是呢就叫他兩個扮，咁好搞笑嘅，咁當然啦，村口村內扮啊，埋我有梗係冇問題啦。咁只不過個肥佬扮紫蓮莉娜就有啲喜感咯，即係想講係喜感嘅嚇，係啦，即係聽到係其實即係好搞笑嘅一樣嘢啦嚇，即係我唔會太大講故事，即係只不過係撩翻曬所有嘅 get 介紹俾大家。 故事內容就 到時你感受一下有幾搞笑咯。下一張相啦。嚇飛會飛機嗱，咁而呢套劇咧，亦都係玩得幾多呢一啲嘅入，即係既然係一套講鬼嘅題材啦，咁佢自然都會揾翻啲經典日本嘅恐怖片嘅 get 嚟玩嘅，譬如上面就咒怨啦，下面張相就係貞子啦，咁但係就係、是、你睇落係唔恐怖嘅，仲有少少搞笑添。 系啊，專登玩， 尤其下面嗰、那 個精子好肥好重噶嘛， 同埋 個井好淺， 同埋你恐怖嘅意思就係要你無聲唔聲嚇你一驚嘛，你自己、我都預見你出咗嚟啦，即係呢咗種喜感咯，就變咗係啊，即係用咗另一個方式去演繹，究竟係點樣嘅情況咯嚇、啊。好啦，咁除此之外，咁啊繼續玩日劇 get 啦，我哋下一張相啦。呢、這個就好明顯，就係大家都知道唐本光最出名就係咩啊？做金田一啊嘛， 冇錯。 咁而佢講呢句嘅時候咧，通常就會俾人閘住咗，好似講過兩次啊！成套劇 係差唔多。 咁啊，成套劇都講過兩次嘅，咁就全部媒體解開佢話咩兇手就佢好似有一集係講咩我以爺爺嘅名義起誓添， 有， 好似講過㗎。好啦，下一張相。好啦，都幾快啊！嚇嗱，呢張相咧就係33分鐘偵探啦，喺中段開始嘅。 哦 okay， 在中段開始的就話一去到尾嗰啲就會大家有定型咯，係純粹一個定型嘅畫面咯，就係啊，咁就當然啦。你話福田一佢玩開呢啲嘢，即係之前有做過，咁所以冇乜問題噶啦。好啦，咁基本上呢套劇都幾玩啊，紫蓮莉娜嘅。咁以下呢張相咧就好大挑戰性啦，咁啊俾大家睇下啦。嚇，下一張相，嗱呢個咧就係、是。之前就玩了你幾鑊紫蓮莉娜， 跟住真係玩你， 真係玩你，就應該係第六集喎。如果冇記錯，第六集啦，唔記得咗啦。咁就真係玩紫蓮莉娜，又講鬼上身嘅呢集。咁咧就話佢係一個唔知咩總統個女啦。其實第一句已經玩嘢噶啦。咁啊大國咧就諗啊個女究竟靚唔靚嘅咧？跟住阿村口春樂話啊可能冇乜知識嘅。跟住佢落嚟嗰陣時咧，你知大國講咩啊？真係冇乜幾分知識咁樣樣咯，擺明復刻佢啊。跟住 好啦，跟住就開頭梗係冇嘢啦，你會見佢上面正正常常咁嘅樣，跟住下面，因為佢俾一個搞笑藝人上身， 最關大阪嘅關搞笑藝人， 係啦，咁就所以就後屘下面變成咁，搞下搞下上上上下身又變成咁咯。 同埋原來我經過翻查嘅時候，原來福田紅一同紫原莉奈都有淵源嘅，係就係而家紫原當選咗第一名之後，有個新節目叫做《紫原之亂》，而福田紅一係有參與入面，但係我就唔清楚佢係做幕後定咩，因為日本維基寫佢係出演嘅，即係直情係出樣嘅福田紅一自己，咁即係可能佢又係揾一啲同自己相熟嘅人，又走去搞惡搞佢咁咯。 難得啊，紫原莉奈又肯咁做啊嘛。 咁佢據我印象，佢不嬲都係幾玩得嘅，應該係。即係 佢嗰個，即係有人話佢好廢啦。咁但係我睇就佢其實唔係咁廢嘅。即係你認真去諗 嚇， 即係佢能夠可以喺出事嗰年啊，出閃卡嗰年之前嗰年，佢能夠做到一個紫原制，請曬桃草啊、東京女子流啊、Nai 啊去做一個 show 咧，喺武道館咧係唔簡單嘅。即係你我從呢點，我覺得佢唔係咁，即係唔係一個咁，唔係外間睇得 咁廢 廢咯，係個樣差啲啫， 係冇乜知識啫。 我係冇錯。好，下一張相啦，又好啦，下一張相啦。咁呢個就阿張春奈扮凌瀨瑤啦，咁但係就俾人鬧啦，梗係。咁事實係唔似嘅， 唔似 係唔似嘅。你要揾翻嗰個， 佢反而扮昂豆先生仲似， 係喎，係喎。系咯，嗱或者下一张相咯，下一张相都系更加系点讲啊？即系更加有玩嘢嘅情况啦。咁因为点解咧？大家都知道嗱，头先讲咗啦， 唐本刚 就系今第一个金田一啦。咁其实川口春奈就系而家嘅美雪啦嘛。 系啊，大家都好清楚应该。 咁于是就两个黐翻埋。喂，咁你冇理由揾板野由美，喂 ，sorry， 板野由美嗰个叫咩？ 你想 可摩萨卡尔耶啊？即係有版李維啊！ 有 你冇揾翻有版李維啊嘛！ 而家歪曬嘴 咯！即係你睇上次我哋講激流都知佢個樣變咗幾多噶啦，係咪先？但係你見到佢冇乜點變啊！ 唐本剛真係冇乜點變 啊！係咯，咁所以就其實佢即係大你變咗咁出翻嚟又有，即係臨尾咁樣玩翻啲嘢就有翻啲喜感咯。即係以往有睇開日劇嘅就知道哇！有翻啲回憶翻翻嚟咁，但係美雪已經變咗而家嗰個係咪先嚇？好啦，咁跟住再落幾張相，我哋就翻翻嚟啦，再落下一張相啦。咁其實有啲位係恐怖嘅，如果大家嗱清睇清楚啲咧，呢幕就應該係尾二嗰集嚟嘅，係幾恐怖喎！睇到呢幕，我嚇咗嘅，即係如果你真係深夜直播睇咧，你驚嘅會呢個 係， 即係佢唔知咩好快咁整出嚟，即係一啲拍攝手法咁嘅，佢係少有地喺呢集玩啲咁嘅嘢咯，嚇係啦，咁或者下一張相。嗱，咁呢個就好明顯就係、是，我覺得係玩環環有十一人嘅，係 都幾似嘅。 你覺得係咪你我有呢個感覺咯？ 我有呢個感覺㗎，因為 佢又係話唔知揸架車周圍去， 係啊，又係嗰、那個又係好似即係唔使點講生活，最緊要大家一齊開心啊咁樣，即係成家人又係咁大家庭，跟住啲名字 有多個仔喎，嗬、 啊，又唔記得咗佢哋啲名咯。 係咯係咯，所以係即係我覺得係玩咗環十一人，但係。玩手人好睇嘅，但系系咪咁值得福田一去玩咧？我觉得有少少奇怪嘅呢、這个位吓。咁、 哦、 啊，但系最后嗰两张相就俾埋仲有两张相，仲有一张相你睇啦，仲有两张相。咁呢个就最后一集啦，连康川学都玩埋啦。咁你仲想有咩玩啫？系咪先？咁所以其实就我哋翻翻嚟先啦。最后嗰张相我唔出啦，系啦。咁就。嗱，睇我哋好快好似走馬燈睇好多相啦，今集其實 cap 我 cap 到，因為佢玩嘅 get 太多， 係啊， 呢套嘢 都包含曬嘅，其實都 算包含曬，可能有啲 包含唔曬， 我冇擺出嚟添，咁、 啊、 但係有嘅咁都， 我每個對白都好似有啲嘢咁樣。 嚇、啊，咁呢個就係福田一嘅即係比較有趣嘅地方啦。咁但係其實呢套劇咧。有一個位係幾敗筆嘅，即係我哋頭先講好似成套好似幾好睇喎，咁、你都會講得佢有啲咩唔好睇嘅地方。其實呢套嘢咧，你問我咧，即係如果你係中意睇日劇嘅咧 ，OK 嘅呢套劇。咁但係如果你話真係初心比較第一次睇日劇咧，就比較我就唔係咁推薦嘅呢套劇，因為 唔明好多嘢， 有好多嘢都唔明啦。同埋係 就連我咁好多33分鐘偵探嗰啲我都冇睇過，咁啊就笑唔出噶啦。 嚇嚇嚇！咁同埋你佢。 因為他始終知道的 target 即係同我哋上次講變態超人有啲唔同啦，即係佢變態超人知道係會賣外國噶嘛，所以佢冇咁多嗰啲日本本土搞笑藝人嘅嘢啦。但係呢套係多翻 嘅，好重嘅， 好重嘅，仲重過勇者二言，我可以同大家講，佢所以你睇到，即係如果你唔熟咧，你會呆咗咯，睇到。 是会不明白这个位置怎么这样的嘛、 啊。甚至乎他其实成日唐本刚他会讲一些即是为了一些事闹鬼村口村内那些位置其实你觉得很奇怪的又很奇怪的那些位置是。 其实都是像是大阪搞笑艺人那种风格。但我会推荐如果你对日本艺人界有兴趣、啊嗯、你甚至你可能看这套的时候会找一些 reference 出来。都 OK 的，我覺得。 嗯， 係啊。 咁嗱，而家講到呢度啦，咁其實即係整體成套劇就你問我咧，就可以睇嘅，我覺得就 OK 嘅 ，OK 可以睇嘅。咁但係你話係咪話真係好吸引即刻去睇咧？我就覺得未必嘅， 冇錯， 相對地未必嘅，係啦。咁嗱，或者你嗱，仲有幾分鐘啦，或者阿森美，你睇咩補？你仲有咩補充咁啊？ 其實都係差唔多，就係、是、你一定要唔好一定要嘅，即係你至少睇得比較多日劇啊，對日本人界有基本嘅認識，咁先可以感受到入面嘅趣味咯。 係明白。 即係我相信日本本地人睇嘅時候會笑爆嘴嘅，有好多位 都會嘅，我覺得。 其實我最深刻就係、是、紫原玲奈做。搞笑藝人嗰集，佢、有一幕係講到班人出房嘅時候，佢係大嗌嘅時候，去播板神，即係個棒球隊嘅主題曲。 係， 即係我哋就唔會笑啦。但係你 識笑 係啦。但係如果我用翻個香港人會識笑嘅位置，就係佢嗰位突然之間播 Glory Glory Man United， 咁你會笑啊嘛？嗱，李生，我唔係漫迷嘅，純粹講下啫。即係你諗下，如果你當地你係大阪嘅觀眾，你見到無啦啦呢個位置播板神隊嘅主題曲喎。咁係會笑爆嘴嘅。 明白明白明白。嗱咁啦，套劇就講到呢度啦，都時間都差唔多啦。嗱、就今晚就好似講咗好多嘢啦，好快 咁。其實講 AKB， 其實係我哋曲線講 AKB 嘅。 第一集講岩藏美少，第二集講紫原。 唔係第一節講岩藏美少，第二節就係講阿福克阿紫原莉娜。係 啊。 但係其實套劇咧就係即係 AKB 嘅成分都比較少，不過勤拿都係 SDN 嗰陣時。 不過冇咗啦， 冇咗啦，冇咗，即係但係叫撈得起嘅其中一個咯，唔係即係個發展比較好，冇講撈多嘢比較粗俗， 多啲工作 嚇，那個工作可能比較即係個發展比較好少少咯，即係咁多成員入邊係嘛嚇，咁、或者今晚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嚇、多謝大家收聽啦，下一個節目就係傾偈會嘅，咁如果大家中意睇開阿皇上，睇下今晚皇上講乜嘢啦嚇 ，OK， 今晚嘅節目時間差唔多，多謝大家收聽，拜拜， 拜拜。